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也可以保持联系。今天这一个小时，我希望带给你的是一种江南水乡的味道。节目开始听到的这是秦淮景。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支曲子，出自于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插曲《秦淮景》，配合那样的历史背景和电影故事，这样的小调一出来，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还是有莫名的一种伤感，甚至还会落泪。但是我在想，今天我想把那样的故事和背景全部抛到一边，只说音乐。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听久了，或者说乍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哎，这支曲子好像似曾相识。对，这首民歌小调是根据无锡景改编而来，而改编后的歌词当中，它可以说加入了很多南京元素，比如说它提到了瞻园、白鹭洲，而且它还描写了秦淮当时的繁华，金陵古城的那一份古韵，让每一个观众每一个听者在听这支旋律的时候，又对六朝金粉的南京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我觉得原曲如果你有机会听的话，也一定要用无锡话来听，或许那种感觉会更到位一点。所以今天来听彩虹红用无锡话所演唱的《无锡景》。 是来自于蔡红红所演唱的《无锡景》。听完这支曲子之后，我想稍稍做个更正，但是你也可能说是没有必要了。蔡红红是苏州评弹演员出身，所以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采取了更多的是苏州评弹的演唱方式，而且他在用方言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更偏向于苏州话。但是说实话，这两座城市的距离，开车二三十分钟，坐高铁的话可能十分钟都不要，所以无锡话和苏州话是很接近的，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真的是傻傻分不清的。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来说，无锡景它本来就是江南地区的民间小调之一，而这支曲子原先是没有任何固定的歌词，全由演唱者即兴发挥。那这支无锡景曾经被改编为诸多当时的流行歌曲，比如说较早之前周璇演唱的花开等狼来，吴莺莺所演唱的我有段情等等，都是出自于无锡景原始的那个调子。不少电影还采取了用这个调子作为插曲，比如说较早之前的三笑，就是唐伯虎点秋香那样的一古装片当中，有一支曲子叫做真心来相诉，也是根据无锡景改编的。而蔡红红在1994年录制的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的无锡景，可以说是当下传唱最广的版本。曲调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苏州评弹的演唱形式在演唱，软糯之极。但是介于音乐之外，最最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歌手蔡红红当年是一曲《无锡景》一度风靡大江南北，而无锡歌手朱红则是一曲反过来《苏州好风光》成名，这件事曾经一度成为苏西两城之间的佳话。我们这个时间就来透个私心，听朱红所演唱的《苏州好风光》。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这一个小时节目，我希望带给你的是一种江南的味道。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桂兰用苏州话所演唱的《太湖美》。来自于陈桂兰用苏州话所演绎的太湖美，完全是地方小调的味道。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听起来有些吃力，但是苏州话真的很有特点。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就看到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卡吉云德在网上曾经写过的一段对 苏州话的这种印象描写。若没有亲身体验过，你或许永远都没有办法想象苏州人居然可以把话说得如此软糯婉转，令人酥麻了全身。他说有一次在苏州坐公交车，在一个路口停车的时候，听见司机和一个路人讲起话来，心想苏州城还真的很小，司机工作的时候还能够遇到熟人。再仔细一听，原来因为这个路人在闯红灯，司机正在破口大骂。能把吵架演绎成熟人之间的聊天假象，估计全中国也只能有苏州才有可能。他说还有一次在某一个节假日，他从苏州要回上海，因为没有票了，想到火车站去找找黄牛看看有没有机会。整个售票大厅都是乌泱泱的人，门口有不少那种膀大腰圆的苏州男子大声地兜售着票子。原本该是一个凶悍的场面，但是因为苏州特有的这种语言特色，整个场面实在是不太好形容。不开口便罢了，一开口那种气势顿消，再大声也就成了温柔的一道。如果你没有去过苏州的话，可能真的感受不到。我们先来听这支曲子吧，这是来自于范宗沛在《水色》那张专辑的曲子《摆渡人之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范宗沛在《水色》那张专辑当中所创作的《摆渡人之歌》。你听到他最让人欲罢不能的就是范宗沛把西洋音乐和苏州评弹放在一起的那种化学反应，非常奇妙。你仿佛在这样的曲子当中感受自己已经坐在了充满湿气潮气的那乌篷船里，一路南下的那种感觉真的很棒。我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继续来看刚刚那位网友写苏州话的一些心得。他说除去旅游，大多数人可能不太有机会和苏州老百姓沟通交流，于是我们会通过每个城市的代表戏曲去了解当地的语言。在苏州我们有评弹，老实话作者对苏州评弹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少年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排斥，因为听不太懂。读到高中的时候，同桌对评弹极其热爱，每周都会去剧场听专业的演出，为此我还曾经嘲笑过他老顽固老学究。那个时候他觉得评弹的节奏太慢，尤其是每一句最后的一个字总是要拖拉几个节拍之后才吐出半个音。当然可能年轻的孩子一般都耐不住性子，另外就是你没有听到前一段后面一段也听不太懂。作者说他一直保持着对评弹敬而远之的态度，直到大概在两三个月前的某一个晚上，那个晚上他经常去一个音乐网站推出了一个专题，那个名字他还记得，叫做把世界弹空了。在那个专辑系列里面推荐了一首混合钢琴和评弹的珍珠塔选段的新世纪风格音乐，来自于范宗沛的摆渡人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若隐若现的这支曲子。初听之下顿觉醍醐灌顶，花开见佛，整个人仿佛被高高的抛起，又深深地沉入水中，自此沉沦万劫不复。我仍旧听不出也听不懂那些评弹的发音，但是这个已经不再重要了，只觉得如水的旋律包裹着全身，乌龙软语娓娓道来，阴阳顿挫，清新柔缓，一丝清亮的男声忽远忽近，忽响忽清，眼前仿佛是青砖白瓦，小船摇曳，竟是一城氤氲，梦醉江南。年岁渐长，血气方刚，逐渐的被挫败了不少，渐渐的便从 玄葩宗真里面听到了些许对人世的感悟，也渐渐地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他说，音乐真的是一剂治病良药，你若害怕走得太急，不妨找一段平坦来听一听。好，我们继续把这段旋律《摆渡人之歌》听完。这些年从南到北，我去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遇见过很多人，自然也听过经历过很多故事。值得庆幸的是，我一直坚持在做广播。我是王平，2018我在北京音乐广播每天0点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想把那些旧时光说给你听。 时光为何没能错过你盼望的

正在听到的是水色那张专辑当中的标题主打旋律水色，作者叫做林海，中间的那段平弹唱腔出自于蔡小华。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开始最初听这支旋律有一样的疑惑，就是摆渡人之歌里面的那个平弹隐隐绰绰唱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到底唱什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演唱者高博文，他唱的是珍珠塔那出戏里面的蒋功劳。珍珠塔的故事对于江南一带的朋友可能并不陌生，他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相国之孙方清，因为家道中落去襄阳向姑母接待，反受奚落，那个表姐陈翠娥就赠送给他传世之宝珍珠塔助其读书。后来这个方清也争气中了状元，告诫完婚，先办道士唱道勤修讽其姑，再与翠娥结亲。这个方清修孤一节，讽刺刻薄势利小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动人心魄，所以直到今天仍旧是盛演不绝。怎么样，听到这样的旋律会不会有一种耳畔乍起摆渡声，不闻金戈在鼓鸣，流水振丝欲何往，石桥空留一人停。延续这种情绪，我们往下听，来听苏曼所演唱的水乡。 走过多少遥远的路，回头还要回家，去过多少繁华的梦，梦醒还是了无牵挂，流过多少伤心的泪，擦干眼泪随风去吧，喝过岁月断肠的酒，今生注定浪迹天涯，孤单的时候望望天上的月牙，心累的时候想想远方的那个他，梦中的水乡谁在摇船家，小船荡呀荡，一生多悠扬，看那夕阳落下，山青倒映在水面上，水面落花谁能把它留下，流过多少伤心的泪，擦干眼泪随风去吧，喝过岁月断肠的酒，今生注定浪迹天涯，孤单的时候望望天上的月牙，心累的时候想想远方的那个他，梦中的水乡谁在摇船家，小船荡呀荡，人多悠扬，看那夕阳落下，山青倒映在水面上，水面落花谁能把它留下，梦中的水乡谁 睡在摇船桨，小船荡呀荡，笛声多悠扬，童年水乡美景不再有，忍不住的泪儿心底流，不知何时才能回到那水乡，不知何时才能回到那水乡。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这一个小时，我希望带给你的是一种江南的味道，来听伍思凯所演唱的《茉莉花的日子》。 你曾在素净发上细数清香小溪，那芬芳就如此万艳地流到现在心里。你曾在胸前口袋藏一丝清香秘密，那气息曾贴近心情，酝酿着女人的心。为了绽放，所以和春风靠近，为了缘分，所以我们相遇。只能如此猜想你的世界，在茉莉花的盛情，安安静静沉淀自己的心事，点点滴滴留下细微的美丽。我能否如此看待你的生命，在茉莉花的日子，沾着露水流转到我手里，不曲折却不容易忘记。 曲子的感受是跟我一样的，以为只有曾淑琴唱过，而今天我们却听到了伍思凯的版本。这个版本收录在伍思凯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爱与愁》当中，作曲就是伍思凯本人。他 他与曾淑琴的这两个版本其实在编曲和旋律上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变化，只是在歌词当中有一些细微的一两个字的变动而已。两首歌如果有机会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曾淑琴那个版本可以说是浅吟低唱，温婉清新，波澜不惊，而作者伍思凯娓娓道来，温润灵动，但是却多了一份高低起伏的层次感。所以我个人更偏爱伍思凯这个版本，不过今天我还是想透个私心跟你继续来分享曾淑琴的这个版本《茉莉花的日子》。 曾经在素净发上沏一束清香小溪，那芬芳就如此蜿蜒的流到现在心里。曾经在胸前口袋藏一丝清香秘密，那气息曾贴近心情，酝酿着女人的心。 其实每年的五月到八月，而在这个时节江南水乡，你在街头很可能随处都会碰到一些阿姨提着竹篮子叫卖茉莉花、白兰花。在她的那个竹篮子里面一定是浸湿的纱布垫着盖着，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白色的小花不受任何伤害。路过的每一个人他可能都会上前微笑地问上一句，啊，要茉莉花、白兰花。有人回答说不要，那个阿姨也绝不会像我们在酒吧一条街遇到那种小孩上来纠缠。那个阿姨会笑笑地给你点头，然后走过，就像这小花的气质一样清新淡雅。说到这里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思念，思念着自己在江南生活的那些日子。江南生活好，因为每年每个时节都会闻到不同的香味，除了茉莉花、白兰花，还有桂花、板栗香等等等等。如果你有空，倒不妨 去江南走一走。想在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是江南民歌《茉莉花》，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猜。 有没有断肠的泪？ 为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这次是心覆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没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你对，今生何去何回。 我是白洁，这是我的新搭档艾科。 我是艾科，刚来电台不久。 我发现白洁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2018年呢，我们的新节目的变化呢有，哥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17点到19点播出，频率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有全新的音乐脱口秀《王牌新发现》，白给100块。来，记着，大钱说大方点。 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你们知道了吗？ 每个周末的早晨都期待着与电影音乐的邂逅，回忆一幕幕浮现，才知道这部电影一直感动着我。电影中的世界不为谁而改变，却融入我的生活。每周六日7点到8点